第22集，生命女王。 罗宁此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感觉自己游走在生与死、睡与醒、光与暗，甚至是对与错之间，所有的界限都变得模糊。这时他听到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脑海。 这个人有着坚强的意志、高傲的灵魂以及强健的体魄，要是换作其他时候，这真是令人钦佩。真相总会揭晓，我从来都不会失败。 够了，他已经走得够远了，快点把他带回我这里。 罗宁突然在塞纳留斯的林地中醒了过来，烈日高挂头顶，但他不确定那究竟是正午的艳阳，又或者只是魔法在起作用。罗宁试着起身，可身体还是不肯听从他的命令。他听见脚步声，塞纳留斯向他靠了过来。 你很能忍耐，法师罗宁。很少有事情能让我吃惊，你却是个例外。确切地说，你很擅长保守秘密。无论从长远来看，这是多么愚蠢。 我没什么可告诉你。 话别说得太早，我们一定会查出你同伴的下落，弄清楚你还留在这里的原因。至于现在，我会让你先好好休息。 塞纳留斯对着罗宁把手一挥，罗宁又睡着了。此时的克拉苏斯很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。他醒来之后，发现这个洞穴非常陌生，身边也没有感应到任何生物的气息，更是不见了同族的身影。观察者把他带到这里来，难道只是想除掉他，想让他死在这儿？克拉苏斯被最后一个念头吓得一惊，瘦长的身躯遭受着疼痛与疲劳的双重折磨，像是快要被什么人拉扯断了。他的记忆还是模糊不清，肉体的不适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剧烈，而时间则是他此时最负担不起的奢侈品。不，我绝不会屈服，绝对不会。克拉苏斯强撑着站起身来，打量着四周的环境。在人类或兽人看来，这个洞穴肯定漆黑无比，但克拉苏斯却能将洞中的每个角落看得一清二楚，与烈日当空没什么两样。他看见墙壁的裂缝里长满了巨大尖刺的钟乳石和石笋，甚至还留意到了那些忙着在缝隙间钻进钻出的小蜥蜴。可惜他没能发现任何出口。克拉苏斯开始大喊，呼喊之前带他来这里的观察者，而洞中却只有回声在无情地嘲讽着他。他漏掉了什么事？他被带到这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那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克拉苏斯回想起龙族特有的行事风格，但那确实太残忍了。想到这里，脸上浮现起一抹残酷的笑意。克拉苏斯挺直脊背，缓缓地原地旋转，眼睛一眨也不眨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用比这世界还要古老的语言引导一场问候仪式。他将问候语重复说了三次，只有熟知这种语言的生物才能听出其中的细微差别。如果这样还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，那就再无他法。突然，空气中形成了强大的实体，四条巨大的红色飞龙将克拉苏斯团团围绕， 宽大的龙翼庄严地折在身后。他们看着克拉苏斯的眼神，就像是在注视着一小块美味可口的食物。如果他们想借此震撼到克拉苏斯，那真是大错特错。 这像是开天辟地的造物主说的语言，那是创造我们的力量。他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，绝对不会是他们的人，得查个明白才行。哼，一定是我们的成员， 所以我才将他带来这里，还有他那些危言耸听的抱怨。 如果你们真有造物主赋予的敏锐直觉，那就早该认出我的身份，意识到情况有多紧急，也就不必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下逃离林地。 我到现在还不确定把你带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。 这里是什么地方？ 哦，如果你真的是我们的一员，小龙，你对这里就应该像对自己的巢穴一样熟悉。 哦，看来我已经来到了生命女王阿莱克斯塔萨的主巢。 这不是你非要到这里来的吗？ 这个问题稍后再讨论。你来这里想做什么？ 做什么都可以，前提是他能先回答我简单的问题。若你真是我们的一员，而不是身披伪装，那你肯定能认出我是谁。 四条巨龙和克拉苏斯都齐齐转过身去，看着第五条更显成熟的巨龙在他们面前突然坐了下来。跟另外两条雄龙不同，这条龙的龙冠从头顶一直延伸到肩膀，令人过目难忘。与原先那条最大的雄龙相比，它足足要大他们数倍，光是龙爪就比被围在中间的那个渺小身影还要长得多。它不仅身躯庞大，威风凛凛，锐利的目光中还充满了智慧。看来克拉苏斯能否完成使命，全都要取决于他了。克拉苏斯费力地搜索着记忆残片，他当然认得面前这条龙，却怎么都想不起他的名字。他试着拨开脑海中的迷雾，身体紧绷，血气沸腾。克拉苏斯明白，要是他说不出这条巨龙是谁，他将彻底被这些同族排斥在外，永远也无法提醒他们他的到来可能会给这个时空带来的危险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熟悉程度不亚于他自己的名字突然从他口中蹦了出来。 你是泰兰纳斯特拉兹，博学之龙泰兰，也是阿莱克斯塔萨的配偶。 虽然我还看不出你的身份，但你确实是我们的一员。带你来的那条龙说出了你的名字，但它显然有误。在我们龙族当中，每条龙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。 没有错误，我可以把原因说给你听。 我们都已经听过了你的解释，小不点儿，但它太离奇了，真是匪夷所思。你说你掉进了时光守护者诺兹多姆的界域，但即便是他，也不可能像你表现得这么鲁莽。 他的脑袋乱了。他是龙族没错，但显然是被某场意外所伤。 也许吧，不过既然你回答出了我的问题，你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红龙军团的一份子，有权进入主巢深处。跟我来，我会带你去见我们的女王陛下，这场纷扰她自有定论。 像熟知自己的龙翼那般了解所有红龙，他肯定能认出你是谁，知道你所说的是真是假。 你要带我去见阿莱克斯塔萨？ 不然呢？如果你还能动，就快点趴到我的背上。 尽管全身疲乏无力，克拉苏斯还是奋力爬了上去。带给他动力的不仅是自己终于有机会对龙族发出警告，还有他总算能跟爱人再见上一面，哪怕对方根本认不出他的脸。巨大的飞龙驮着克拉苏斯向洞穴深处飞去，洞中四壁破败，一切看来都是那么的熟悉而又陌生。数百年过去了，克拉苏斯时常会感叹时光飞逝，怀念光辉的巨龙时代。眼见泰兰巨大的身影在高居山巅的光华通道中毫不费力地向前飞行，克拉苏斯不禁感到一阵妒意。他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，马上就能见到他的爱人，却不得不用这卑微的凡人之躯跟他见面。他喜爱那些凡间物种，也享受与他们共度的时光，可在这生死系于一线的关键时刻，他还是希望能够以本来面目示人。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团耀眼却令人安心的亮光，随着他们越飞越近，那团红色的光芒从内而外地温暖着克拉苏斯的身心，令他回想起童年时在这大地上行走和在空中翱翔的岁月。往昔的回忆从他脑中频频闪过，这还是克拉苏斯来到这里后第一次记起了从前的自己。他们飞到那团光亮的源头，那是一个巨大洞穴的入口，泰兰在洞口降落下来。 我的挚爱，我的生命，请您允许我们入内。 永远，我的巢穴永远向你敞开。 嫉妒感再次袭上克拉苏斯的心头，但他也知道这声音的主人对他的爱意绝不在这条巨龙之下。生命女王不仅深爱着他的配偶，对所有军团成员也都关爱有加。事实上，他呵护世间万物，但若是威胁迫近，他也绝不会被这份爱绊住手脚，必会顾全大局。这是克拉苏斯故意没有对罗宁提及的另一件事，他早就认为要想尽量减轻对这个时空造成的伤害，唯有把不属于此时此地的那些事物移除出去，也就是说，为了防止历史进一步偏离既定轨道，阿莱克斯塔萨也许会杀死罗宁。在他和泰兰往里飞时，克拉苏斯看清了那个令他日思夜想全心效忠的身影，脑海中的所有顾虑全都消散了。红龙女王浑身光芒四射，照亮了洞穴中的每一个角落。阿莱克斯塔萨的身体比任何红龙都要巨大，几乎是克拉苏斯胯下红龙的两倍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。在克拉苏斯的注视下，生命女王将一枚易碎的龙蛋从温暖的身体下优雅地拿出，妥善地安放在一处冒烟的通风口。阿莱克斯塔萨的身边摆满了龙蛋，那是他最新产下的子嗣，数量真是不少，每枚龙蛋都只有一尺高，以龙类的标准来看算得上巨大，但与这位龙母的身形相比则又显得如此渺小。克拉苏斯数了数，大约有16枚，其中只有一半能够孵化出雏龙，再半能长到成年。不过这就是龙族之道，只有熬过艰难的开端，才能迎来充满光辉与奇迹的一生。女王的周围还长着各种开花植物，阿莱克斯塔萨身边则开满了玫瑰与幽兰， 每一种植物都在生命女王的光辉下灿然盛放。洞穴中还流淌着一条水晶般澄净的小溪，在女王伸头就能触到的位置，方便她随时饮用。清流发出的声响更是为山洞平添了几分宁静。泰兰低下头，让克拉苏斯从背上下来。克拉苏斯的双目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阿莱克斯塔萨，笃定地向前走去，然后单膝跪在地上。 我的女王， 泰兰斯特拉兹，能否请你暂且回避片刻？ 是，我的女王。 我的女王陛下，难道连您也认不出我了吗？ 我清楚我的直觉与感受，因此我才会慎重地考虑你向别人讲述的那件事。我已经决定采取哪些行动，但首先我还要征询另一个人的意见，他的看法对我至关重要。啊，他来了。 克拉苏斯看到从另一条通道里走出一条成年雄龙，身材比泰兰纳斯特拉兹略显矮小，他慢吞吞地朝前迈着步子，仿佛每一步都格外沉重。深红色的鳞片已经变得斑驳，目光中老态尽显，甚至比阿莱克斯塔萨的那位配偶还要老迈得多。一直到他走近前来，巨龙法师才意识到他的这番样貌并非由于年老，而是某种不明原因的疾病造成的。这条巨龙来到阿莱克斯塔萨身边，恭敬地打招呼。当克拉苏斯听见这条衰弱巨龙说话的一瞬间，他的世界再次变得天翻地覆，险些站立不稳，跌跌撞撞地退到一旁。他担心的事情还是一件一件地应验了。 您召唤我吗？尊敬的阿莱克斯塔萨，考雷斯特拉兹向您致敬。